穩定啲嘅種植嘅方法咯。咁啊，有啲人會 cam 我哋城市農夫啦，咁啊，所以我都希望帶動到一啲城市耕作嘅一啲嘅模式，就 instead of 係一啲好似喺泥種裡面啊種嘅嘢咁樣咯。 嗱、哦，阿 Gordon 啊，我就即係我覺得城市種植，我同啲朋友傾起咧，其實原來城市種植咧都分兩種喎，一種就有土嘅種植，一種係無土喎。你頭先講嗰種好明顯係無土喎，即係冇泥土喎。但有啲係有泥土咧，譬如喺嗰啲大廈嘅天台， 係啊，因為其實 所以好似Jack Queen 啊，即係李淑敏啊。你都有搞泥土種植嘅， 係啊，因為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城市種植講真，如果喺香港細個喺香港讀過書嘅人咧，都有咁嘅經驗噶啦。有冇記唔記得以前細個老師話要發豆綠豆啊？其實呢啲都係種植嘅，即係人人都有咁嘅體驗。咁但係咧，因為近年咧，亦都即係興起啊，都係大家去新界啲好遠嘅地方，譬如話係上水啊、錦上路啊呢啲，通常都會係去嗰啲地方，嗰度有好多所謂嘅假日農莊。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城市人，未必個個禮拜咁得閒去咁遠噶嘛。咁所以就流行起呢個我哋叫做 rooftop， 即係個天台種植。 係個 rooftop 呢樣嘢。佢亦個中文好正喎，我好 中意。係咪啊？ 叫做 rooftop。Republic 就譯做中文叫雲間一族喎。 哦，那個係公司名嚟嘅啫。 雲間一族，我哋而家整學院啊，叫雲間學院啊。 係啊，因為 Republic Academy 啲咩？阿哥頓有冇計劃做一間？ 其實我哋咧都有。 你個名字都好啊， 我哋都 翻六啊六啊。 係啊，翻六十六就六資源啦。 六資源啊。 但其實我哋都有個計劃咧，我叫雲端田嘅。一個計劃嚇，我哋叫 cow farm 啦。咁咩意思咧？就好似阿 Jack 堅講到，就係好多時啲人咪假日就走到户外嗰邊咧去做泥嘅耕作咁樣啦。咁但係好多時都會比較麻煩啲，就啲家長都知道嘅，即係啲細路仔咧就可能會俾啲蚊咬到腫曬啊。咁 路程又遠啦、 啊，路程又遠啦、啊、咁樣。但係我哋而家好先進㗎啦，因為我哋將農業同科技咧就連埋一齊。咁我哋喺科學院裏面咧有個農場咧就是、全室內嘅。咁我哋做到 即係唔使天台，直情 唔使天台啦，喺工廈裏面做到。係啦，咁而我哋做到 佢哋嗰個工業村大埔嗰度。 係啦，所以我哋就全部室內咧就一格一格咁種，你見到啊，好似一個床架一個床架咁樣。咁我哋就會透過個手機咧，就租一個好似田咁嘅地方。你就可以24小時睇住啲植物咧點樣生長。咁你要去收割嘅時候，我係你可以指定話啊、哦，我想種呢個羅馬山菜，咁我可以撳咗個掣之後咧，我哋就會幫你去種啲羅馬山菜喺上面。咁你收割好似而家唔需要走到去農場嗰個收割，又唔驚風吹雨打。咁咪到可能我哋一般可能農作物啊，可能五十日先至一做啊，但我哋可能三日就一做。咁我哋 Apps 會提你35日咧到咯，你可以收割呢個羅馬菜咯，咁樣。 即係自己去收割，你意思係？ 你可以撳掣通知我啲人收割，然後跟住我要 send 將所有嘅菜咧就送過去俾你，或者你會過嚟呢邊。 係、有啲人就係享受收割嗰下啊嘛。 我哋再有個玩法咧，就係嚟緊會有機械手啦去收割嚇，咁、呢個咧都可以遙控咧去做呢樣嘢。咁我所以叫雲端田就咁解啦。 係啦 ，Jack Green 咧。我聽你同我講起哥頓嘅時候，你有個形容嘅，你話哥頓咧，譚志豪咧係香港之光， 係真係、 你就差唔多係喺香港嘅創新科技。咁或者你要同聽眾介紹一下我哋呢位嘉賓嘅啲威水嘢。 好啊，好啊， 佢自己講係太張揚嘅，你同講少少。 唔好唔好， 係啊，因為哥頓咧，即係其實我係。一齊成長可以咁講，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噶啦。咁其實當初係喺一間好，我形容成鬼屋咁樣嘅工廈，嗰度真係好黑掹掹。嗰度叫牛頭角啊， 係牛頭角 區嗰度。咁樣咧就佢話佢自己搭嘅啫，佢自己搭嗰啲層架嚟種植咁樣。咁但係直至到而家咧，其實好叻仔啊，攞咗好多 好多 獎啊！因為其實無論係大灣區嘅獎又好，阿里巴巴 又贏了，好難的呢啲係，即係其實應該係講緊有幾千個嗰啲參賽者噶嘛，但係贏到大獎喎、可以，咁仲有即係得到香港政府嘅好支持，係啊，咁所以同埋就算係日本啊，都嚟。嚟學習個技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領事館嘅朋友，嚟到去觀摩咁樣樣。我有冇講漏啊？ 講係啊，係啊，其實我哋 但係我知道阿Gordon，你有次同我講起咧，你話你初初唔係搞Evan嘅。你初初本嚟就係咪搞建築定咩 嘅？係啊，我本身係讀建築嘅，我 master 係讀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可持續市區發展。咁就係、奇怪就係、有啲人話我讀完個 master 點解走咗去耕田嘅咧咁。咁有啲人唔知道我做咩啦。咁其實我點解會做農業或者種嘢咧？ 有個因緣嘅， 有因緣嘅就係我 即係同你嘅身體有關。 係啦，我就係有食物敏感啊。咁我有時食啲菜啊嗰啲嘢都出事咁啊，後屘就諗自己種啦，不如咁。但係適逢又我讀 master 嘅時候就講點樣活化工廈，咁我有個構思話、可唔可以將呢啲種植嘅即係喺工廈裏面做種植咧，咪一定唔需要驚啲蟲害啊，例如即係啲天氣問題咯咁啊。但係其實當中真係克服咗好多好多困難，即係有時我哋種菜喺室內種，好多人。即係都應該嘗試過喺自己台面自己種嘢，都話好多通常都會死噶啦。咁室內種植唔簡單，咁要揾咗好多嘅唔同嘅 solution 去解決啲光問題啊、水啊、營養啊呢啲嘅種種嘅種植嘅嘢啦。咁希望種好去咯。咁就喺一間好舊好舊話好恐怖先嚟講，好恐怖啦。 鬼屋咁。 一個工廈，好舊嘅工廈就開始殺咗我哋一個。 幾多年前啊？ 都喺2013年開始，我哋就膽粗粗。 2013都好新嘅喎，都係大概都係唔夠十年喎。 唔夠十年啦，係啊，嗰陣時就租咗一個好舊嘅工廈，嘗試室內種植啦。咁嗰陣時未有嘅，即係同其實冇呢樣嘢，亦都好多人諗。你冇光點種嘢啊？咁呢啲我哋都一一去解決咗，咁啊形成咗我哋2014年攞咗個專利，就係用光，我哋香港第一間用 LED 同埋光 譜 種植技 術，唔係用太陽光， 唔係用太陽光， 係用 LED 光， 係啦係啦， 所以唔使天台。 唔使喺天台， 天台要陽光嘛， 系啊， 仲會打風啊嘛， 系啊，仲會打風落雨。 咁其實嚟講咧，即係點解我會咁關注即係香港嘅農業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做咗好多年動物權益嘅事啦。咁因為其實永遠都係動物同埋環保咧，我成日覺得係一體嘅。 係。 咁而我又覺得。其實既然有個後生仔咁有心，不如我哋即係一齊將呢啲事講出去啦。咁但係經過呢兩年嘅疫情啊各樣之後，我又有一個新嘅體會喎。咁其實我會發覺原來喺香港九成嘅食物都係來自入口啊。係。咁而超過八成嘅人咧，真嘅係食嗰個蔬果啦，嚴重不達標噶。咁所以變咗，其實我哋係咪即係要諗一諗一啲方法，或者係娛樂又好，點都好，希望可以將呢啲事講出去 ，aware 下多啲喺即係香港人喺香港種翻啲嘢。無論你唔使話去耕田，但係其實而家有好多嘅農夫都係高學歷，科技已經可以代替咗，又或者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好多人唔開心，佢嗰啲所謂嗰啲天台嘅農莊咧，話俾我聽，其實而家香港數埋都唔夠20檔，咁但係咧，竟然佢生意又好咗喎，點解咧？就係因為多咗家庭客，個個冇街去，咁就多咗咁嘅親子活動，咁即係同家人關係亦都好啲咯。 嗱 ，Jack Queen， 我唔知啊，我聽有朋友講咧，我都係都想試下，即係話咧。由自己親手種出嚟嘅菜嚟自己去食咧，係特別好食啲嘅。 即係變咗你個人咧，嗰個包容性亦大咗。我唔知啊，係咪一種咁樣嘅一種咁嘅 心理？因為經過種植呢啲努力，其實咧我自己都玩緊呢樣嘢嘅。 咁你而家未？你而家都種緊 種緊 㗎 嘛？ 係 啦，我已經玩到。 你嗰啲有土定無土啊？ 第二組啊，有土嘅。 你啲有土嘅。 係啦， 要陽光喎、 啊。要陽光，其實咧。 天台喎、 啊。其實咧，有土啊，有啲咩唔好咧？其實天台種植係好睇過天。尤其是呢排天氣反覆，落咗50粒秋葵種子，但係得3-4棵生嘅咋，可能佢本來生得好地地，但係一夜間咧佢就謝咗噶啦，係啊，可能落場雨嗰棵嘢就冇咗噶啦，係啊，就會面對呢啲事情係真係，但係亦都好多人開始對呢啲嘢有興趣，因為所謂種花陶冶性情，情緒治療嗰方面都係好啲嘅。 啊，可以，同埋睇你種啲乜嘢嘅植物，有啲人話好像種啲迷迭香啊、百里香嗰啲就可以啊， 係好多， 可以 乜都可以種。 嗰啲草類啊， 香草類、啊， 香草類 香 可以對情緒有幫助嘅。 係啊，同埋一樣嘢咧，其實而家咧所謂嗰啲天台種植嗰啲牆咧，多數喺邊度咧？多數在觀塘 啊、 荃灣啊、葵涌啊呢啲咁樣嘅天台 平台， 舊式 唔天台， 工業大廈嘅天台嘅頂樓嗰度嘅。咁但係其實點解會咁呢？就可能真係要睇翻嗰個業權嘅問題。咁同埋亦都有好多計算啦。咁我記得喺2016年嘅時候，城大好似話因為種嘢冧咗啊嘛，係咪啊？嗰度可以講多啲。 係種嘢係咪喺嗰個第一又一城上高嗰、那個？ 唔係， 應該係城市大學裏面嗰、那個。 城市大學嗰度， 因為佢加一層種泥喺上邊，咁咪種草嘅。咁因為個負荷唔夠咧，就成個冧咗落嚟。係幸好啦，因為我另外一個 partner 就喺城市大學嗰度啦，咁當日都喺現場，我好彩就冧咗落嚟就砸唔到人，咁、 哦、 但係都係好嚴重。 因為其實唔係話咁簡單，一啲天台嘅種植咧，個個天台做得，真係要經過好精密嘅計算，因為咧係好容易做成一啲咧所謂漏水啊， 係啊係， 同埋一啲結構性嘅影響嘅， 所以呢方面 咗啦嘛啲嘢， 呢方面都一個即係喺建築界裏面，我哋都成日講，所以而家其實天台種植咧，即係喺個配套啦，或者係本身政府上面嗰個例嗰個方面咧，都有好多規範，所以限制咗我哋城市耕作咧。如果你話用嚟善用天台咧，可以。種植可以令到隔熱嘅，咁啊對個大廈係好嘅。但係問題是舊式嗰啲天台好多時都會因為消防問題啦，唔可以擺啲過重嘅嘢，或者擺啲嘢塞住喺度啦。咁、 嗯、 另外就真係擺泥嘅時候咧，就可能個重量就會多咗。咁、 嗯、 有啲尤其是舊嗰啲樓咧，佢個天台上面嗰個防水層咧，可能有問題咧，就會間接地令到漏水。咁、 哦、 呢個都係一個而家香港出現嘅問題，即係究竟我哋好知道，即係天好似好多國家裏面咧，天台種植咧都係好流行嘅。 嗯。 咁但係點樣可以善用到個地方做得好咧？暫時喺香港上面咧，就有好多條文都未做得。 哦、 我哋都有個經歷嘅，就係本身室內種植咧，我哋就唔可以喺工廈裏面做種植嘅。喺2014年嘅時候，我哋收到份。即係地政處嗰啲，即係都一個幾慘情嘅經歷啦。即係地政處話我哋改咗個工業上面嗰個土地用途，咁啊，因為我哋唔可以工廈裏面咧做種嘢嘅咁樣。咁呢啲都好舊式嘅一啲條文就規範咗我哋做室內種植科研 啊。你要再 要我哋一個月內還原，咁幸好啦。咁嗰陣時就好多即係我哋即係。初頭都好 depress 嘅，但係後屘我哋就揾咗好多人幫我哋啦，咁亦都揾到啲議員啊，亦都揾到啲官員啊，同埋啲傳媒啦，最主要傳媒幫手啦。咁後屘就將我哋嗰個 case 暫緩咗嘅。如果唔係都話我哋就可能已經消失咗啦，即係呢個創科 暫緩係咪而家通過咗咧？又 咁隔咗兩年到我哋等咗之後就後屘就通過咗，咁就將我哋室內種植咧嘅種植場同埋養殖場咧，就納入咗呢個非污染嘅工業用途。咁、 哦、 我哋就終於可以正正式式喺工廈裏面咧去種植，係掛證牌做。哦、所以我哋先搬咗科技。 你初初點樣反對你？仲要話個用途不符啫。 係咯，但係政府另一方面又好支持佢嘅喎。 係啊，係啊。 即係佢好特別喎，叫你叫做非污染嘅工業喎。 係啊，因為喺個工廈裏面有啲規範要即係只可以做嘅，譬如話貨倉啊，或者係一啲工業嘅機械式嘅工作啊、工廠嗰啲嘢。但係我哋種嘢咧就好特別，就係、是。點搬咗啲嘢喺室內裏面種，佢又話你主要嘅工業就係種嘢，咁啊呢個係農業嚟噶，咁啊咁啊調轉咗個用途喎，因為你 呢個係工業大廈， 工業大廈唔做咗農業噶，你應該走翻去農業地裏面做農業喎，咁啊即係佢哋有咁嘅諗法咯，即係所以有陣時 咁後屘點拗啊？ 後屘拗就係、是、我哋本身我哋無土嘅，即係無土嘅，二來就係我哋用一個成個嘅一個生產線流程去由種子到一棵植物到一棵菜到包裝都好啦，成個 package 嚟嘅，一個工廠形式嚟嘅生產線流程嚟。 即係 咁，所以就 工業性可唔可以叫做工業性嘅農業啊？工業性嘅農業生產咧？ 是工 業性 的 工 業 性生產， 好像現在我們這樣入到科技園，其實我們整個過程都是根據一個工業 4.0 的做法，就是由將農業變成碎告化，變成電腦化，最後用自動化，用機械手，用一個全自動的系統去做，其實是一個牽涉到工廠的一個工廠式的生產模式， 工廠的流程來的， 所以其實就立一番為工業的，我們比較適合一點，即是有些人說 即是都挺有趣的，你現在這種這樣的城市種植究竟算是農業還是算是工業？因為你不是傳統的農業，你無土嘛， 是的，是的， 系 一 个 科技 流程， 究竟系点咧？ 工厂式嘅， 因为 系 好新嘅嘢。 工业定系系嘛？ 系啊，所以而家我哋都变成系，有啲人会话我哋系城市农夫啦，但系其实我哋多次系科学家多过农夫啦。 系 啊，呢个都系一个要有时啲政策嗰啲嘢，其实真系好似要配合一个新嘅创科咧，其实好多。好似而家啲咩？ 佢咪叫翻你傳統性，話你嗰啲傳統性農業，其實你呢啲 就規範咗 科技 上面嘅發展咯。 係科技農業， 科技農業， 科研嚟嘅，簡直係。 有時會令到即係一啲政策嘅掣肘，可能令到我哋創科啊或者發展方面咧都會有好大影響。有時要與時並進咯，有啲條文要改咯。 就好似有官員幫你， 我算好彩係 有啲比較開明啲嘅政府官員。 系啊，而家都有好多，有好多都仲未搞掂噶，即系例如好似那个 apps 去租车啊嗰啲咁啦，咁啊呢啲都系到而家都未解决到。有啲好似电竞啊，咁之前又话你要攞呢个打机嘅牌照，即系呢样嘢就即系 变咗， 已经好多变咗啦。咁有阵时真系要好似近排我听见啲 drone 啊，即系嗰啲无人机啊，规范咗，有啲无人机系睇山火嘅，咁啊，好嘅科技啊，咁但系受制于就系一啲条文就嗰个无人机唔可以升空，即系唔可以升空啦，咁啊唔可以做到嘢，咁呢啲就制肘咗而家科技上面发展，而家外国都做得好好。 系啊，因为都系要令到一啲官员或者系领导咧，要去明白嗰门事系点样样， 要比较开放啲啫。好啦，我哋听首歌。听完歌回来才继续我们的话题，讲这个城市种植，就这个郭富城唱的绿色革命。 是你吗？迷茫身处在何方？全没朝气极颓丧，要与花香真妄想。是我吗？从来不惜地寻找，明媚世界做我家，门外山边长满花，明亮是天际，天际一片云，安躺于青翠山丘上，晴朗里见优美，永远清新。谁人愿身处污染的废城，请担起改变的使命，如欠了你一个难以造成，你我要和应。 不息地寻找，明媚世界做我家，门外山边长满花，明亮是天际，天际一片云，看海如青翠山幽上，晴朗里见优美。 法官亦都下令各被告需要向女事主赔偿10,000港元。三名被告是由24至32岁，分别报称任职厨师、社工和教师。三人被控前年7月7日在旺角山东街与西洋菜南街交界，与其他身份不详的人士非法集结，以及非法囚禁女事主 X。首被告另外被控一项非礼罪，指他在同日同地非礼女事主 X。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65点，跌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4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24，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2，人民币6.488，英镑兑美元1.389，欧元兑美元1.203，澳元兑美元0.771，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76美元，卖出1794.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广东沿岸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稍后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杜文蔚，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个时候大概11岁左右，激嬲咗阿妈，好惊啊，唔知点算好。于是呢就走咗落街，用仅余嘅零用钱呢买咗2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美国有一个持续的固执，就是一直坚持用华氏来作为温度单位。摄氏0度是冰点，100度是沸点，简单清楚啦。而华氏的冰点就是32度，沸点是212度。而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用华氏嘅，大国就只有美国嘅啫。18世纪早期，当仲未有人能够客观测量温度，冇一致又可靠嘅方法嘅时候，喺荷兰生活嘅德裔科学家华伦海特发明比较稳定嘅水银温度计。佢设计温度数值嘅时候，揀咗0度作为水同埋盐混合物嘅最低温，定义出水嘅凝固结冰点系32度，人体平均温度系96度，水滚嘅温度咧系212度。呢一套后世称为华氏的标准受到英国人欢迎并且采用。英国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殖民地，将华氏和其他大英帝国沿用的度量标准推广开去，就是英制单位，例如英寸、英尺、英里之类。摄氏稍迟过华氏， 1742年由瑞典天文学家涉尔修斯提出，目标就是以科学依据定义国际温度准则。18世纪末被纳入了公制度量系统。美国都不是没想过跟公制的。1975年国会通过条例，理论上应该要开始进行度量转换，但是问题出在这套法律只是自愿遵守而不是强制地遵守。人们有自由决定用不用公制。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不想学适应新标准。揸车的人抗拒用公里计算路程，着衫睇温度不用摄氏，总之就固执懒，抗拒学新嘢，搞到列根总统在1982年干脆废除了公制委员会这只无牙老虎。美国到现在仍然沿用华氏，除了根深蒂固不去变，其实也因为改变需要一段长时间，英国人都经历过的了，还涉及大量的钱的投入，除非有证据显示带来实际的好处，如果不是就很难改。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以轻松手法将南亚文化带俾听众。第一集先由语言讲起，仲会教授大家一啲常用嘅乌尔都语噶。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我的南亚裔邻居》。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我继续翻翻嚟。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咁啊，唔记得同大家提起咧，就今日系5月4日，即系可以纪念五四嘅。我哋今晚嘅话题咧，城市种植，我都发觉到可以呼应五四嘅精神，都可以作为纪念五四嘅一部分。 嗯， 因为五四咧，主要咧就系要推崇两位先生，一位就德先生，即系民主；另一位就蔡先生，即系科学。咁啊，德先生咧，民主咧，其實就比較複雜啲嘅，香港人都經歷過啦，如果到而家都未搞掂咩叫民主，非常之抽象嚇，比較複雜。蔡先生咧就比較貼地，好實際，好簡單。咁啊，我哋講城市種植咧，其實阿戈頓咧，我哋嘅嘉賓咧，搞依種咁樣嘅種植，其實都同科技好有關係嘅。咁啊，特別咧就好多聽眾都以為。呢種城市種植或者令城市綠化是一個有土的種植，用泥土的，但是其實我們今天講的就是科技的種植，就是無土壤的種植， 那 就很特別。那這件事呢就跟光很有關係，所以我這一環節呢就特別有戈頓和聽眾可能專業一點都要講講的，因為很新的一個創新科技，就是光對植物之間有什麼影響。戈頓你可以 都可以講下，因為如果講科學上面咧，即係事實上就其實大自然裡面都好多嘢都係科學啦，即係一定要將佢了解到，即係植物喺生長嘅時候，佢需要光啊、水啊。 好多人只知道聽過光合作用啫，其他唔知噶咯。 係啊，咁光合作用而家都好多人都探討啦，究竟啲植物是不是真的要24小時或者12小時去曬太陽的呢？同埋另外就是曬陽光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吸收曬嘅呢？咁有時候我哋都會去啲學校裏面咧，都會做教育嘅，即係問啲小朋友啊，你知唔知植物咧最唔中意吸收嘅光係咩光咧？咩顏色嘅光咧？好多人都唔知嘅。 好多人唔知，我諗好多聽眾都唔知。 係 啊，紅橙黃綠青藍紫 有分呢啲嘢嘅咩？咁但係就 其實我哋發現喺個研究上面咧，就我哋發現原來光合作用咧，唔係所有陽光咧都會植物會吸收嘅，或者變成光合作用。 唔同嘅波長，唔同 頻，唔同嘅波長都唔同。咁所以我哋發現就原來用藍色啊、紅色嘅光線咧，啲植物嘅對於呢兩種顏色嘅光咧，就會比較製造光合作用咧會多啲嘅。咁、 哦 但系就最唔中意嘅光系咩嘢？有时候问啲小朋友都会 冇人答中嘅， 都会有答嘅， 都 会答嘅。 但系 大 人都唔知啊， 好多人都唔知道系咪绿啊？ 系啊，系绿色啊，啱啊，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系 physics 嚟嘅呢个物理嘅现象，就系你见到嘅颜咩个物体上面咧系咩颜色咧，就系佢显示到佢唔要嗰只光，所以反射出嚟、 啊， 所以你只眼就会见到啦。咁、嗯、植物就咁巧啦，就是、绿色咧。就佢最唔佢唔會 呢啲話阿Gordon即係講開又講嘅，呢啲同呢個係我哋中國人講嗰啲算命嗰啲八字一樣喎、即係譬如話即係 Queen， 譬如話舉個例，你個八字五行欠火，咁咧你就最需要火，因為你五行欠火嘛。係啊，咁就問題，如果你好多火嘅話，你就唔中意火噶啦。 哦，咁 啊 係 啊，即係而家佢有綠色，佢使乜需要綠色啫？ 係 話綠色噶嘛。话佢就冇嗰样嘢咧，佢就需要一样、 嗯。 所以有阵时就可以集中嗰个光谱上面咧，就令到佢嗰个光合作用可以生产多啲。咁令到佢个叶绿素增加咧，咁自然嗰棵菜咧就可以生质好啲。咁其次，我哋喺个研究个发现咧，亦都更加多样嘢嘅就系，原来佢唔同嘅光线吸收出嚟嘅叶绿素嗰个增加咧，会令到个植物嗰个 size 或者系嗰个形态。個厚度或者快熱大細都會有影響嘅。咁我哋因應呢個咁嘅發現咧，我哋就可以種一啲，譬如我種蔬菜嘅，我想佢葉大啲，我就種到啲葉比較大啲，咁、那個莖就會短啲。咁如果譬如種番茄嘅，我寧願去個莖長啲，咁啲葉咧就可以細啲。咁呢啲嘢我全部都可以用透過光譜咧，可以控制到佢嗰個光合作用，令到佢生產咧所需嘅葉綠素，令到佢嗰個形態咧都可以唔同。因應呢樣嘢咧，就可以更加慳。善用到室內的空間來做種植，咁呢個都係可以增加到個產量啦。另外亦都可以慳到啲位啦，咁令到嗰個城市農作嘅一個模式咧，可以更加 efficient， 即係更加有效用效果去做到。咁呢個都係光譜種入種植我發現嘅一個好處。咁二來就係話，如果係光譜種植嘅成功，或者 LED 慳電嗰、那個。狀態係節能，而家大家知道用光 LED 嘅，基本上都慳到七成嘅電咯。咁我亦都發現有樣嘢就係唔係廿四十二小時去曬太陽嘅，即係發現佢唔需要咁多嘅，因為佢原來係曬幾個鐘頭光線嘅時候咧已經足夠噶啦。咁佢當冇太陽光嘅時候咧，冇光合作用嘅時候，佢就會製造食物咧，就令到佢自己大。咁所以我有陣時會令到用光譜就可以更加縮短到佢嗰個週期。有陣時喺出邊。户外你可能五十几日先有得做，种个 我种 嗰 啲菜都系三个礼拜最快啊，最快都系三个礼拜以上啊， 系都要啦。咁但系如果我用光谱，我喺室内的话咧，就可以两日，可能一日就可能变成两日嘅时间，咁啊可以缩短到咧，可能系十八日至到廿五日到咧，就已经一做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快好多。 佢呢个方法系唔使用一啲有害嘅化学物质。或者是基因改造而很健康地令到那个菜或者植物呢是去到 最环保的产品 是 不会有不需要 用 农药一定没有农药 室内就没有农药因为我们没有泥我们不需要考虑菌啊虫的问题所以是完全室内因为我们室内空间呢我们都需要一个 但是味道如何呢、Jack Green 你试过的 是 就是这种这样的无土壤无土种植出来的菜那些菜味是不是还好过 有土好因为其实呢 我之前呢都很关注我有很多农业的朋友啦都试过大家的菜啦很老实土种的菜咧，同即系佢而家呢个用光谱种的菜咧，的确系有啲唔同嘅。嗱，令我最难忘嘅咧，最难忘嘅咧就系鲍鱼菇。我永远都同你讲噶啦，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可以种到成个头咁大，但系亦都不失嗰个鲜味嘅。 佢更加香啲添，因为冇泥啊嘛。 即系比土种嘅鲍鱼菇仲香。 系 同埋大好多吓，都系因为我哋发现用光谱可以刺激到佢嗰个菇嗰个发展，哦、因为你食嗰只菇应该系应该是鸡髀菇嚟嘅，但我种到咧就好似一个 鲍鱼菇 咁样，系咯，好开晒花咁样嘅。 系啊，真系我未人见过 咁大只，行街都未见过吓。 味道更好，同埋咧，仲有一样咧 signature 嘅咧，我真系希望你第日种翻就士多啤梨啦。呢个士多啤梨，哇，简直不得了！香港可以种到咁干净、咁甜嘅士多啤梨咧，嗰、那个甜度系。真的我个人觉得个口味啫吓，个甜度是比土壤种出嚟嘅士多啤梨系高，即系我一个用家自己试食就系咁样样，同埋嗰只士多啤梨咧，只只都系咁大粒，系啊， 室内就会做到呢个效果， 系啦、 啊，咁你本身户外好多时出边种嗰啲咧，你好明白就系如果系好食嘅。通常你而家就係種喺出邊户外啲農友都知㗎啦，種到好食嘅果樹啊，各方面嘢咧，首先就去食咧，就一定唔係輪到你食先嘅，一定係雀仔啊或者啲蟲啊食咗先。所以佢哋用好多，尤其是多啤梨會落好多農藥。 嗯， 咁二來就係未必會種得好完整，因為好多時都會有啲蟲啊會咬佢啊。係 係。 咁所以都室內就會 有 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咯。 係啦，咁同埋嗰個菜咧，嗰、那個菜味咧係。比在出面大家、用水耕和水耕比較啦，香港都很多水耕菜嘅，其實都出面嗰啲水耕菜咧，那個口感咧係好腍嘅，係、啦。咁但係哥頓嗰個咧，我係可以唔使點沙律醬，但首先要明白點解我食菜要點沙律醬咧，係因為會澀啊嘛，同埋唔好味啊嘛啲菜。但係咧食佢嘅菜咧。是很明顯覺得他真的有他自己本身的味道，除非他是很嫩的時候就可能會淡口一啦。當然但是以一個正常狀態我都吃不少的了，這麼多年來 其實都 就不同咯。 我們種的那個法都補充一下，因為光譜那裡會令到他的葉素增加的時候，是我們發現是對味地道是有改變的。但是最重要就是說菜為什麼現在一般有些水耕說有些說沒有味呢，其實因為用了化肥。我們廠就用是魚菜共生的方式去做，就是用魚肥呢，即是魚排出來的肥料呢就變成營養，就變成氮肥，就給蔬菜吸收。那 個就是魚菜共生，就不是光譜種植。 另外一個味道令到菜有菜味，阿爺那代經常說菜有菜味呢，其中原因就是近時種田呢旁邊通常都用個魚塘的水去做灌溉，但今時今日就沒有這件事，用很多化肥。所以那時候用天然的魚肥去灌溉的時候，菜是真的有菜味。咁我哋都用呢个观念咧，就摆咗喺室内里面做种植，所以鱼菜共生嘅室内种植咧嘅水耕咧个味道都会出啲，即系比较 rich 啲啦，我叫做即系浓啲啦。咁所以 Jackie 呢食嗰啲菜，话发现啲味道有好明显分别，系嘅。咁而家我哋发展成点咧，就系我哋可以一种种子咧，用唔同嘅光谱、唔同嘅营养去配合嘅时候咧，可以一种种子可以有超过七种唔同嘅味道。出嚟同埋形態都唔同，都可以試。 Gordon 啊，講翻 business， 你呢種咁樣個光譜種植啊，唔經泥土啊，而出嚟嘅菜啊，個成本效益啊，究竟你種嘅菜貴，抑或究竟係天然喺出邊嘅啲農場啊種嘅菜係，如果係貴或者平，貴幾多？或者如果大肆開發，嗱，依個真係講生意已經好緊要 啦。生意已經咧成本問題啦。 係啊， 咁成本咧，農業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做農業咧一定要大，即係要地方好多，種好多出嚟，先令個成本咧減低。咁我哋用 vertical farming， 即係用多層式種植方法，所以我哋其實你垂直式嘅，我哋搭高曬嚟種。咁你有一萬尺咩？我就變咗十萬，我搭寬十層嚟種 就 有 十萬 尺啦。咁啊，所以而家我哋嗰度都有超過一萬尺啦。咁啊，我哋個產量上面咧就等於而家一個香港大個場咁多嘅，即係我以係。 十層啊！ 而家暫時我哋有三噸到一日到啦嚇。咁而個生產上面咧，就個價錢上面啦，去比較啦。其實我哋相對於咧，即係有啲人話啊，就咁打個比例，我 租的地方是10蚊一尺的 OK 工廈啦，有些人說很貴啊，你10蚊尺種棵菜出來，我外面一蚊尺而已，即我泥土那些，但你要計算一下泥土，如果是外面農莊呢，你要翻土啦，你要除蟲啦，又要落很多殺蟲劑啊、防腐，同埋另外就係唔係一年四季都係生產啦。通常你都可能星期即係一年裡面只有兩做，但我咧一年四季都控制到個温度各方面。 即係你哋咁嘅種植仲平啲， 仲可以將個嗰個 cost 咧可以減到最低。咁我先頭提過十層高啦，咁我已經係除十，即係我都係一蚊尺嘅啫。咁但係我可以一年四季都做生產，所以嗰個 cost 上面嘅成本咧就會低好多。咁當然啦，有一點啦，就係始終就算農地種又好，室內種都好，你個種植面積一定要超過即係起碼五萬尺以上，或者十萬尺以上咧，先至叫做有規模少少嘅農場。咁你嗰個產量先夠供應到去做即係平啲啦，即係街市都賣得啦，各方面維持到啦。咁但係我哋好彩就係我哋大部分啲蔬菜咧，我哋都係用沙律盒嘅形式咧去賣出嘅。咁我即係經過一啲高級啲嘅超市啦，就去賣。咁我哋個 cost 咧個同埋我哋嗰、那個個菜價一盒外大約係三廿零，有啲一包包你食過有三廿零蚊包啫，我相信大眾市民都接受到噶啦。咁但係我哋一盒啊精裝嗰啲沙律咧，即係入邊有六種唔同嘅蔬菜啦。咁我哋賣緊係即係五廿幾蚊度，同澳洲入口啊嘅蔬菜即係沙律盒咧就差唔多。咁所以可以控制到嗰個 direct cost， 即係我哋嗰個成本咧，而做到而嗰日價上面咧都做到個效果係個 miss business 可以揾到。 營業 O 唔 OK？ 因為嗱，如果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買有機菜啊， 係 貴過正常菜， 當然 就貴好多，貴幾倍嘅。咁你而家你話同入口嗰啲菜都差唔多錢，咁人哋就樂於用你呢種菜，因為係環保啊嘛，因為冇農藥啊嘛。即係比較健康嘛，好似你或者你有食物敏感，你食呢啲你依啲菜就冇事。 冇事， 有啲問題 就我達到有機菜嘅效果，但係冇依個有機菜嘅價錢咁貴。 我哋嗰個咧就未必可以 cam 到有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一定要泥種先可以 cam 有機，水耕係更加唔得添啦，因為用化肥比較 科技蔬菜啦，叫做 我叫生態菜啦。咁我而家美國 USDA 嗰邊都有探討過我哋嗰啲用咁嘅形式去種植咧，都可以攞到有機。我希望我哋香港成為第一個攞到啦。咁而個個價格上面咧，而家係可以比較到嘅。咁我唔敢講係嚟緊我哋擴充嘅時候咧，我哋嗰個 cost 可以再減低咧，就可能真係可以媲美到你買大陸嘅菜同我的菜都係一樣嘅啫。 嗱，你譬如話而家政府資助你，你講你話你間嗰個工廈一萬尺，而家整夠十萬尺俾你，你整十層咁啊變咗一百萬尺，咁啊種出嚟嘅菜就好鬼大，好多，好似可以 好穩定， 係 好穩定 嚟 嘅。而家暫時我哋都係供應到幾間嘅超市去做呢、這個即係十間到啦。咁你話至於真係供曬俾所有全香港嘅超市的話咧，就真係要多兩係啊，要起碼多兩三間嘅廠房，咁我哋就可以供應到。因為其實香港你先頭講得啱嘅，香港淨係而家香港嘅自給率啦，香港有4000幾公頃嘅農地。但其實得300幾公頃咧，種緊嘢，但係都係休閒形式嘅。 好似話800萬公頃， 有冇啊？冇啊，300幾公頃添。 好似係只能夠香港能夠自給自己嘅蔬菜量， 九成 而家亦得一成， 98% 啊！我話兩個 percent 啊，而家得1% 1.5% 高咗少少。 即係呢樣嘢咧，自從疫情之後，我哋真係要諗一諗，反思啊。 係啊，我哋其實都 即係唔可以靠人啊嘛。 係啊，香港真係需要一個自給率咯。 係啊。 好啦，我哋聽咗哥繼續講呢個好重要嘅問題，講我哋自給嘅問題。關正傑唱嘅《在原野上》。 在原野上任我独行，自由岁月伴我此生。去浮来骑着马，奔跑扑扑风沙，快乐无需说话。自由领域愿我独寻，

近年嚟，全美好多地方甚至将华盛顿、林肯、杰弗逊嘅雕塑摧毁，因为佢哋系白人至上主义者。政治正确已经到咗要否定历史嘅地步，就连一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嘅私人财产，亦都难逃政治正确嘅侵扰。纳斯达克对3000多间上市公司提出咗个荒唐嘅要求，要董事会成员里面必须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数族裔或者一位 LGBTQ 性少数群体。呢种用配额而唔系用才能嘅准则，表面上系反歧视，实质上就正正系对强行分配名额嘅族类嘅歧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3-06-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我哋个话题就讲呢个城市种植。咁直播室度有阿谭志豪、阿 Gordon， 有李淑敏、阿 Jack Green 同埋小弟岑日飞。咁有听众问啊，两位啊，又话听讲我哋讲呢个有机菜啦，佢话好唔知道可唔可以教佢分辨边啲有机菜系真嘅，边啲有机菜系假嘅？而家可能有啲假有机菜出嚟，嗱个价钱又贵嘅，但 系又唔知系真定假咁样。嗰度 即系我哋可唔可以食嘅时候，可以话：哎呀，其实呢个微盘唔系有机菜，但系收有机菜嘅价钱。 其实而家一般人嘅观念啦，即系有啲有啲农夫都话俾我听噶啦，即系你点样分啲有机菜啊咁样。越多虫蛀嗰啲咧就有机菜咯，因为好食嘅嘢啲虫都应该食噶嘛。如果冇窿嗰啲就自己谂下，应该好多农药啦咁啊。咁啊好，而家其实有啲靓嘅蔬菜种咧，即系如果室内种植，我哋有阵时我哋自己嗰啲就因为即系完全密闭空间，咁上我都唔需要落农药啦咁啊。咁但系你话有机咧，就要睇下你用系水耕啦，即系用啲系化肥种啊，定系用啲有机嘅方法去种啦。咁呢啲先可以分辨出嚟。 即系有机菜自己本身分好多品级噶系嘛？ 都会啊，你泥种嘅，咁你用有机方法去种啦。咁好多农夫话俾你听，即系通常都有虫蛀噶啦，即系未必咁完整咁靓嗰啲咯。 同埋有啲有机咧，我听翻嚟咧就系话部分系有机嘅。即可能粒种子是没有基因改造有机种出来的，但是可能种的时候它又会有一些其他程序，可能落了一些化学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你就算有机的方法它都要保存得好，有时它未必个农夫会落了一些防腐劑啦，即係可能噴了它的，等它擺很久，即係好似外國啲有啲話有機的，但係佢點解要成兩個禮拜都唔爛嘅咧？咁樣我哋嗰啲可能一個禮拜到就已經開始 霉 嘅 啦， 霉嘅咯。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佢哋都會諗就係咪落咗啲防腐劑，即係可能經銷商就可能已經做咗啲手腳喺度咯。 係啊， 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普遍啦，外國又好，即係香港又好，對於有機嗰個定義咧其實是不是很重要呢？反而他會覺得那個食物安全那樣東西可能較為concern多一點，因為有機真的有時候是戶外那些食的那些真的他又要看回賣相是否漂亮，但是農民就很慘的，就是用有機方法種了出來， 賣相就不漂亮了， 賣相是不漂亮的， 還有呢種的時間 很簡單，如果分辨就賣相 即係唔靚嗰啲，反而可能係真嘅， 就係好嘢， 好嘢嘅。係 啊，有啲有啲就即係先頭講到啦，士多啤梨咁樣有啲可能奇怪狀，我都有啲奇怪狀， 啊、 我專登拎出嚟係特別版嘅。 係 啊，因為咧，其實點解有機貴啲咧？成日都話係咪？如果真正係有機嘅農夫咧，佢哋嗰個收成期係耐過一啲有基因改造或者係用化肥嘅。嘅農夫 一般都50-70日到先得做咯嚇， 咁所以你話，所以你話佢半年可能收一兩做，但係用化肥嗰啲半年可能都係收多啲，咁人哋梗係平啲啦。 咁但係其實最穩陣就係Gordon你依只咯，你依只都係最都係環保噶。既然你食有機蔬菜即係為咗環保啫，但係何不用阿Gordon依只光譜種植無土嘅？咁其實就係一定係冇農藥， 較安全咯， 較有安全。 係啦，咁 又唔使點洗， 係啊，又唔使洗嚇呢樣嘢。 即係呢下好重要啊，對於現代人嚟講， 又平。咁就人哋識貨嘅話，就買你依只咯。 所以我啲重點希望發展多啲嘅。 你係咪其實啊，Gordon，你而家做緊一個叫引領緊成個世界嘅潮流？即係你可以即係科斯到將來人類啊，都會越嚟越受到依種咁樣嘅糧食嘅威脅。即係根本咧啲即係根本唔好話有機種植，根本做唔到嘢啊！啲泥土啊，越嚟越被受酸雨嘅侵蝕啊，各方面根本即係冇菜食啊。咁就必須要靠呢種室內種植啦。 同埋咧，加上 取代你嘅科斯100年後啊嗱。 其實我又不敢 說你而家係咪成個世界係我哋其實香港即係引領㗎？香港即係依個就真係香港之光。 我哋就即係我哋公司係第一個研發。 第一個嘛。 係啊，但係有一點咧，我哋又唔係話即係講到真係要取代咗傳統農業。 唔會 係 啦。 咁啊，我哋依個可能係其中一個 solution 咧，又好似先頭提到嘅就係我哋都foresee到嘅將來，即係嗰農地上面佢污染到一個程度，係根本唔可以再種植食物俾人類的話咧。咁我仲有咩 solution 咧？真係咪喺火星種咧？係咪要走到月球種？ 原來唔使土，唔使泥土嘅，即係你可foresee到將來可能你啲泥土真係好唔掂嘅。 係啦，咁 即係泥土根本種唔到嘢。 同埋最緊要呢個方法係好容易地令到香港可以自給自足嘅其中一個方法啊嘛。 所以同埋香港都好多地方咧都冇善用到嘅，即係例如啲。basement 啊，即係地下室啦，或者有啲吸口水掉咗喺度冇用。 即係你話你喺天台做種植，你話驚我整啲泥喺度，就整暗個天台有危險性。咁如果我哋話無土種植或者地下室種，好安全啦、 啊，好安全咯、啊，譬如防空洞啊，即係總之一啲閒置咗嘅空地或者工廈啦，咁啊之前工廈而家好多都即係入邊都十室九空啦，咁啊，咁所以就多咗地方就可以做嚟做室內裡面就或者係一個短程嘅一個種植嘅方式，呢個都係一個模式嚟嘅。咁第二來就係話戶外，其實香港都好多公廷係農地嚟嘅，即係都仲可以種嘢，但係就冇人去種嘢啦。咁啊，咁反而我哋就會覺得可唔可以善用到啲農地去種翻多啲果樹咧？咁一來對個空氣好啲啦，二來就係、是。做翻啲香港嘅農產品咯，因為我哋就細嘅菜你擺你斬曬啲樹，我嚟種啲細嘅菜，你不如細嘅菜搬曬室內種，跟住農地就種翻啲樹，咁啊最好有果樹添，因為有時我去到泰國酒店咁樣啦，佢通常都係會 serve 我哋一啲 welcome drink 噶，咁但係亦都會 serve 我哋一個生果盤咁樣，就全部都係泰國種嘅咁樣，但係香港有冇咧？即係你問人就話、哦、我去日本一定係買咩啊？士多啤梨啦，我去泰國我一定買咩啊？買芒果啊， 椰青 啊 嗰啲 啦嚇。去馬來西亞咧， 榴蓮咯，係咯。 咁但係香港咧，其實香港咧其實好適合種龍眼啊，同埋好中意好枇杷，尤其是枇杷添。咁我哋可唔可以一來種翻多啲樹改善空氣，二來就可以做一啲。本地嘅農產品咧， 我想問下 Gordon， 其實有冇可能種米啊？ 其實香港好適合種米嘅，香港元朗蕭苗咧係曾經係即係風魔一時，即係好多人都。 即係你個室內種植都可以種米 嘅。我有嘗試種米嘅，咁但係如果係教香港係適合 即係户外啦、就適合種米嘅。 室內啊，種唔種到？ 室內都可以種到米。 哦， 咁亦都，但係睇產量啦，即係當然。咁我哋發現係菜咧就好啲，因為米咧都比較高啲嘅。咁、要睇個模式個做法唔同咯、 哦。即係都係要， 所以都有啲規範嘅，唔一定話要全部都要搬曬室內。 而家有啲後生仔咧已經復耕啦，開始咁，其實係一啲好事嚟，種米啊，種成啊， 香港好多溪田嘅。 因為我哋因為點解我問你起種米咧？因為我哋以前細蚊仔讀書嘅時候就好受啊一首詩嘅影響嘅，即係話就唐朝呢個李綸啊寫嗰首即係叫做《锄禾日當午，汪滴禾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咁啊，哇！農夫好慘嘅，如果粒粒皆辛苦，咁如果問題話而家唔係喎。通過室內種植都可以種米， 用科技種就唔辛苦，冇咁辛苦。 你就唔會啊咁，喂啊，耕田咁慘喎。 其實我哋除咗話室內種植，我哋去研發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希望用透過科技啦，去改善到傳統農業嘅一個問題嘅，即係譬如你先頭所提到嘅稻米。 係。 咁我嗰時喺美國咧，就去見啲稻米田咧，就一片無一望無際啦，見唔到人嘅。 系 咁，但系去到即系陈基我就去到国内咧，见到啲农田，即系农夫种米咧，佢就一块田咧就十几个人咧走晒去嗰度种嘅，但系个产量就好少嘅。咁其实科技咧都系即系美国就用好多科技啦。咁其实就系、是、我哋都谂一啲新嘅方法，令到啲人咧去喺户外种稻米嘅时候咧，一来悭晒啲人手啦，二来就系话。其實而家都冇乜後生仔咧想耕田嘅啦。咁、 啊、 我可能用 robot 啦，即係用一啲新嘅 機械人啦， 機械人啦。咁呢樣嘢去改善到咧新興嘅農夫嘅種植方法啦，可以咁講。咁令到減低咗人手上面咧，即係不必要一啲覺得厭惡性嘅工作啊，或者係辛苦嘅工作。咁、人就應該做翻一啲比較研究多啲嘅嘢啊，或者踢多啲嘅嘢啦。咁所以好似稻米咁樣啦，有啲適合。稻米嘅佢个做法，我哋都有去研究用咩方法可以减散咗人走去种稻米咧？咁我可唔可以用机械人去做灌溉啊，或者系去除虫啊咁样啦？尤其是好似番茄咁样啦，咁番茄可能高身啲嘅，咁户外嘅 greenhouse 可以做到啦。咁会唔会有机械人去做收割啲番茄咧，咁呢啲都係我哋探討嘅。 而家仲係發喺度喺度摸索。 係啊，我哋有做到，而家我哋都有做到一啲機械臂啦。咁二來我哋都做到一啲係我哋叫一啲試一啲目測嘅一啲技術，去令到見到啊，佢呢個士多呢個番茄夠紅啦，我哋可以收集。咁呢啲技術上面咧，都係我會用到一啲新嘅 apps 啊，同埋我哋研究團隊上面咧，都去盡量揾啲新科技去配合咯。 嗱、我唔知道啊，Gordon 有冇嘗試啫？我見到嗰啲搞嗰啲有土種植嗰啲雲間一族嗰啲人咧，佢哋就 claim 佢哋自己咧就用咗好多嘅聽障嘅人士。即係聾啞人士係從事一門依個種植，因為佢哋聾啞人士咧就數好適合搞城市種植， 因為 佢 專心， 佢專心，佢哋同埋佢哋嘅手部係特別敏感嘅， 去 用手部去種植，咁其實係阿哥頓有冇你有冇請過聽障人士去，其實可以考慮喎。 我哋咧就一來啦，就如果户外嗰啲咧，即係相信都係有。即係天氣問題啦，有陣時都要就翻天氣，咁先可以 聘 到佢哋。咁但係我哋咧就我哋反而咧就聘請多咗係一啲唔係一定要高技術人士嘅，即係我哋好多姐姐咧都喺我哋公司做得好開心嘅，因為佢哋覺得我竟然可以接觸一啲比較高科技嘅農業方法，又好即係好。唔辛苦嘅，即系唔会日晒雨淋嘅。我哋仲要系一个， 即系变咗系写字楼工作。 系啊，我哋室内系控制喺即系20度嘅里面嘅，一年四季都系咁样噶啦。咁啊，好舒服嘅。咁啊，佢工作上面咧就系攞啲菜咧，又唔使话掂到啲泥土咁污糟嗰啲，唔厌恶嘅。拎出嚟之后见到啲植物都好开心嘅。咁呢啲我哋变成一啲新嘅工种咯。近时就可能话俾人听，佢去耕田， 耕田好惨 嘅， 最即系佢连耕田最惨嘅用嘢咩 啊？ 就成隻兩隻腳都係奇乸， 係啊！ 哇，爬上去吸你啲嘢，哇，貼到好實㗎，你冇喐㗎。我以前 識得啲真係農夫嘅耕田就俾佢俾佢只腳俾佢睇啊！ 哎呀， 我就其他吸過嘅。 哎呀，同埋咧有好多紅火蟻啊！ 哦，咬 嘅。香港係好多紅火蟻嘅。誒，係啊。 所以我哋室內種植，我啲姐姐都講啊，話我佢話佢冇諗過會喺香港會做農夫嘅，咁、 嗯、 啊結果喺我哋又做得比較開心啊！ 即係新一代嘅科技農夫呢邊就係、 是。係啊，同埋咧，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應該係教育好重要。 係啊，我哋而家都喺好多學校裏面咧做好多系統俾佢哋啦，去自己去種植啦，亦都教佢哋光譜種植嘅技術啦，因為都唔使講話有陣時。有啲小朋友嗰陣時都聽過話，問佢你知唔知道菜喺邊度買？喺邊度種翻？喺邊度整出嚟㗎？喺邊度嚟㗎？咁佢話超級市場咯，但係唔知道原來户外種。咁但係教到户外種嘅時候，我亦都希望去俾佢教多樣嘢，就係、是、其實我都做到啲系統俾佢咧。原來室內可以做種植，下次嚟講可能去到你 cup house 你底下樓下已經有個種植場。將來我相信我哋個 solution 去做到就係、 是，依個可以推廣喎。 係啊，每個 政府應該即係撥多啲。 其實政府有㗎、啊，政府咧，佢每三個月，所有香港市民都可以參加抽籤。咁就有啲細嘅地方咧，就俾你嘗試下城市耕種噶、 嗯， 但就要抽嘅。不過咧，嗰度咧又好似冇人教你點樣種啦，亦、嗯、都冇人看住啦。咁即係人人都入得去嘅地方嚟嘅。 係啊， 香港一啲好少。 應該做到每一個區， 每一區 都有一個城市工廈。 系啦， 系有个工厦系搞呢个室内种植嘅。 其实都唔使工厦嘅，即系譬如话而家好多新楼盘而家开始都 有 呢样嘢，咁啊开始希望建设一个室内种植，咁就去到做到一啲 每一 区 都有啲自己供应嘅蔬菜。 系啦，自己供应，而系就 啲人可以去， 即系无论嗰个心理自然， 你又唔贵嘛？好似你话斋，同普通嘅菜差唔多钱啊嘛。 佢可以自己种就最安心。其实贵唔贵咧？其实就每一个。用户佢哋咧就要衡量啦，咁大部分我哋中意我哋啲蔬菜嗰啲咧，就唔係講貴唔貴嗰價錢，最主要就是安唔安全。曾經我哋有一個人去特登買我哋啲魚啊，咁我哋啲魚就即係六啊幾蚊、八啊蚊一條到啦，咁啊係啲質白質魚啦，因為嗰個媽咪嚟嘅，咁佢想煲啲奶，即係煲白質魚，即係大家都知啊，即係奶水多啲咁樣。咁佢覺得健康啲，因為我哋一定冇咩農藥啦，我啲魚係食菜嘅，即係唔要啲菜就喂佢噶啦。咁佢話覺得一定健康。咁佢買三條魚啫，咁但係佢個車費咧運到要對面海。都要幾百蚊，我買嗰三條魚都係咩？即係佢哋係捨得嘅，因為佢點解咧？強調就係話我想係一定健康嘅，咁反而有啲人係願意俾貴啲嘅價錢去買啲靚嘅，真係健康嘅食物。 你話你因為食物敏感而走上呢一行，咁係咪真係話佢即係完全冇曬？即係有食物敏感，咪食翻你自己種嗰啲菜，完全冇問題啊？ 我食自己菜冇问题，我今日下昼咧又自己食自己菜。 佢成日都食自己菜， 食出边嘅。 我姐姐都会攞翻啲菜。 其他啲菜入口啲就唔得噶啦。 一啲咯。 点样敏感法咧？ 我会好似出风烂咁样嘅，就变晒红疹咯。 哦。 咁我好多朋友都 系咪因为啲农药嘅问题？ 最主要可能系有农药啦，有化学嘢啦，或者系有啲一啲防腐劑啦、味精啦嚇呢樣嘢啦嚇，咁我有 check 過啲即係醫院 check 過啲敏感嗰啲，即係幾百種嗰種啦，咁我發現係 normal 嘅嘢，即係一般嘅嘢係冇影響嘅，咁所以就排除曬嗰啲之後咧，就發現就可能係味精啊、化學嘢啊，我有時食棵菜都出事，因為有時我唔知 即係你如果出去食飯咪好驚。 好驚㗎！我媽咪都知嘅。有陣時我同佢講話， 即 係 譬如我請你飲 茶 之類咁啊，即係整油菜，可能你出事喎。 我驚㗎，但係有啲朋友就會揾我，就去做試下嗰間嘢有冇味精啊。咁我變咗個測試劑㗎。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講唔曬啦，咁啊，希望聽眾可以得益，知道原來咧有一個叫做光譜種植， 香港有啲咁嘅嘢 嘅，有啲咁嘅嘢係光香港人發明嘅，應該 係 引領世界潮流。而家好多國家都喺 沙漠啊，點樣種菜咧都允許。 杜拜係咪？好啦，我哋依首就聽晚講啊，聽晚節目先就係依個係林義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依個專注配偶嘅彩虹一面。咁啊，跟住嚟就係 呢個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啊，音樂節目誒，最後一首歌就是小肥主唱嘅《綠色》，拜拜。 假装没你的事情，来看冰川每天在融化，基因似乎每天都要新包装，新包装。 来看吧，这个地方都已经变成了这么一个的。